千遍也不厌倦读你。 在风起的时候，让

埋怨，终究又面对，喜欢收拾泪水，自己心甘情愿。Yeah, yeah, yeah, yeah. 谁是错，谁是对，再也无所谓，这是我的选择，绝不能说。